掀开经本， 科主见下第76名，先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业，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等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丰仪，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到这个地方是一段了，这一段呢是讲转恶业道，如果对于佛法能有相当的契入，佛讲的话我们就能相信。道理在哪里？原理是在境随心转，是心能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还是这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心转境界，哪有不如愿的事情？我们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再叫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若未来世，我们在这篇经里面所看到的，佛都是对末法众生所说的。这个救度苦难之事，不但是付诸给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也有份，有助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业。在现代这个世界，灾难频繁，这些事可以说是天天都能够见到。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无始劫来积习恶业之所感召的，可是这个说法虽然是真实，现在世间人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在古时候，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能接受的人 还有，现在将古德的教诲啊完全舍弃掉了，啊，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法做法，以为是正确的，啊，反而认为呀、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呀、啊，那是过去了，不适合时代，啊，应当完全舍弃了。那么他的新的这些思潮、新的想法、新的做法，结果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啊，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因果报应，啊，可是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不能不受啊，他还是要受啊，衣食不足，这是世间最痛苦的事了，这一次我们发起在东北赈灾，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北方天气很冷，尤其是今年，我听说台湾有一个旅行团，也是我们佛教同学们组织的，到大陆去观光旅游，走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受不了了，回去了。啊，北方的天气比上海要冷多少倍呀？啊，这些人都受不了了。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他们怎么办？啊，我们送了100,000套寒衣，啊，那边有电话告诉我，啊，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0,000多套。我是叫他们一面做，赶快就送，啊，不要等通通做好再送，做多少立刻就送多少，啊，那么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啊，我们做的是全新的，啊，不是买旧衣服去赈济，啊，但是送到灾区这些同学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啊，什么原因呢？看到灾民太苦了，现在没得吃，啊，在饥饿的边缘，这怎么办？啊，衣服有了，没有粮食啊，啊，我问过，粮食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买得到。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啊，可以内销，而且价格也不贵。啊，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灾区是以这个包谷米为这个主食了。现在的价格一斤只有4毛钱，人民币4毛钱， 那么究竟年快到了 啊， 我们还送一些面粉，我叫他救灾要紧。他们跟我商量能不能把棉衣减少一些卖粮食，我告诉他棉衣还照做啊，家禽照做，粮食照买啊，不做的钱我们想办法啊，救灾要紧。灾难的根源我们知道啊，我们了解，但是说出去人家不相信的，人家不能接受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以为念念地藏菩萨名号就得救了，就得救了，哪有这个事情？谁相信？啊，我们今天发心来救灾，这是治标，我不是治本的。佛在此地这个教训，这是治本的，根本的救济。前面这一段，这是讲的灾难啊，这些灾难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疾病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啊，灾区有不少人逃难到他方啊，横尸是意外的灾害啊，睡梦之间都有惊怖，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呀。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他在这个里头说的，这一些灾难是由于世事的艰难呐，只有今生之祸患，啊，在这个注解倒数第四行。幕后一句，此有虚实之艰难，只有今生之祸患。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在六道这一生能够得人生的人生，这叫隐业过去生中曾经修过无戒十善，啊，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的人生，虽得人生，每一个人呢，富贵贫贱不相同啊，这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相为师里面讲得很清楚很详细， 满业是过去生中啊所造的善业跟恶业，许是造作善业，你这一生得福报啊。啊，衣食丰足，所求如愿。如果叙事造作的是恶业，啊，你就会感受我的衣食不足。啊，愿求不遂。遭遇这些艰难困苦，可是这个事情虚实造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业因果报？不明了业因果报，于是产生怨天尤人，认为老天爷不公平。这些世间人对不起我，其怨恨心呢，又造恶业，恶业怎么能改变这苦报呢？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世尊在此地教我们，如是人等，遭遇灾难的人呢，应当要如闻地藏名，见地藏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地藏是表什么？表孝敬的。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就要升起孝亲尊师的心。这个就能够啊转业报，改心理就转业报了。孝敬是一切善法的根源，佛家讲的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还是以孝敬为基础。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佛教给我们修学，第一句就是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四句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教的。这一部经典实在讲就是讲这四句话。 啊，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佛陀的教诲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念头转了，这个境界就能渐渐转了，这个要紧的。啊，大家遇到灾难，我们全心全力来救助这一世人啊，可是世人对我们这个做法生起感激之心，对佛陀的教诲把它淡忘了，啊，我们这个救助一时算不了什么啊，佛陀的教诲呀，是根本的，永远解决，这个恩德多大了。啊，几个人能体会到，几个人知道这个恩德，啊，这一次在灾区我们也响应灾区同胞们的呼唤，啊，告诉我们许多学校在这次洪水里面被冲毁了，啊，我们也发起，啊，建十个中学20个小学，使学生们能够恢复上课。我们建的中学都叫慈光，啊，他们答应我们给学校命名，啊，我们饮水也思源，自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老师的教诲，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那么我老师一生的事业是在慈光图书馆，他办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名字叫慈光。我们今天在大陆上建学校用慈光啊，纪念李老师，啊，小学的名称我们用笑脸，这是发扬地藏菩萨的本愿的，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家的孝经，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小学教育是教育的根基，在中国古时候孝廉是对于秀才的称呼，这个意思很深的，希望从小培养他孝心，培养他廉洁，廉洁是不贪的，不贪是三善根，人能做到不贪，自然就连带啊有不嗔不痴， 啊，贪不到才成慧嘛，贪得他怎么会有成慧心啊？所以中国这个廉洁的意思就含着有佛法的三善根啊，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给小学命名啊，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同学们啊，大家来赞助，这是第一批啊，我们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第一批建在北方，我们修学这几十年来得力于韩馆长的扶持，他是大连人，所以这三十所学校建在北方也是报答他护法之恩。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我们希望将这个精神发扬光大，不但将来能够帮助中国各国地区，我们也要帮助全世界些苦难的人民。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只要有真诚心啊去做，必定能得佛菩萨的帮助啊，人的力量做不到，佛菩萨有这个力量啊，这个正是李牧云居士常讲的，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没有能力啊，阿弥陀佛有能力啊，我们以真诚心啊，清净心，大慈悲心来修学，自然能得感应那么在这一段教导我们修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至心恭敬。清莲法师注解这个注得好，我把他这个注解念念，至心恭敬，彻道云底也，可见的这四个字含义的深广。彻道云底，云底是什么呢？是真心，是自信。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性啊，所以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至心恭敬呢，就达到这个根源。至心是真诚到基础啊， 啊，为什么要用这一句？ 第一个是能感啊，这感应道教 消除一切灾难， 这是所应的，我们能感呢就有应。我们说佛菩萨有应， 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 还是称心的感应，这才如理呀，在理上才讲得通啊。 啊，没有这个理论， 我们听了之后依旧还是会疑惑，不太容易接受。 那么下面跟我们说怎样才能做到智性。 文明不惑于明，见相不着于相，明其真实终极，方悦智性。这几句话好啊， 那么由此可知，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都在这个境，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啊，苦苦地哀求佛菩萨保佑他，也未必能济死。 未必能真的有效果 啊！什么道理？ 没有做到智性的 啊，文明惑于明，见相着于相， 这把感应的道阻塞了， 不通了。 所以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可是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得相当的修养啊。 这佛法的术语是，那不是凡夫啊。为什么呢？ 他智慧开，唯有真实智慧才闻名不惑于名啊！不但是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的名相你都不会迷惑。 一个名不迷，一切名都不迷；一个相不着，一切相都不着。 诸位知道，要到这个境界，那个业就消了，境就转了。几个人能做到？所以许多人读这个经呢，觉得经不灵，觉得地藏菩萨经讲的是不错，但是事实上不管用啊。见不到效果啊。道理在此地啊，不是佛说的没有效果，是我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那么经过祖师大德这一解释，我们明白了一些，是不是真的透彻的明白呢？ 还有问题。所以下面才叫你念满万遍，念满万遍是什么意思呢？多次的熏修，希望你能够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有什么用处？你还是迷，还是糊，所以经要常常读，要常常讲，最好啊，还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还殊胜。我自己是个凡夫，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呢，不是上根立智。今天能在佛法得这么一点利益，没有别的，就是靠天天在讲经。每讲一遍，我对自己来讲是熏修一遍。我讲了40年了，40年天天不断的在熏修啊，才有这么一点效果啊。所以我感觉的讲比读效果还要殊胜啊，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明了菩萨为什么那么样热心的去教化众生，原来是为了利益自己啊！你没有一个热忱教化众生呢，换一句话，你就没有办法自立啊！自立决定是建立在利他的身上。不但解门如是，行政亦复如是。我们看到有人家有苦难，不能全心全力地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这个灾难呢也转不过来。那么换句话说，你热心帮助别人呢，就是帮助自己，你自己的灾难消除了啊。所以真正消灾免难呢，是热心全心全力帮助人啊。你不肯真正去做，你解悟的再圆满，你的灾难还是免不了。这个道理你们仔细去想想。所以至心恭敬念满万遍的这个意思很深很广。佛所说的话了，真实不虚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啊，事诸不如意事。这个不如意事就是像上面所举的例子啊，一时不足，所求不能如愿啊，疾病凶衰啊，不安，眷属分离啊，这些等等不如意思 渐渐就相应了。佛用渐渐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长啊，看你自己用心的程度。看你自己深修时间的长短，这个灾难有很短时间就消除，有很长时间才能消除，这完全看我们自己了。自己如果能够顿悟，如果能够勇猛精进的修持，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就能看到效果，这个灾难呢就消除了，积德难度一时风雨风是风足，仪是增加不但自己足用了，还可以有多余的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习得安乐，那个梦中一些噩梦也就没有这身心安稳转祸为福所以他这个课题里头讲的修善消灭难路这个字对现代人来讲呢还得加几个字才行，否则把修善把难路消灭掉了这个就产生误会了。修善消灭诸不如意事积德难路这个意思就很圆满了，大家呢就不至于误会了。这一段这个警训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迫切的需求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去做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有灾难，说不定明天我们自己就遇到灾难我们自己不能关心别人，到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关心我们呢？我们不肯帮助别人，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要懂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我们希望自己有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就要去安慰别人帮助别人你才能收到这个果报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至身，或因公私，或因生病，或因歧视，如山林中 故渡火海，乃及大水，破阴险道。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说，就是现在讲的旅游的平安。现代人出门旅游，交通工具跟古时候不一样。啊，但是可能遇到的灾难实在讲是没有那样。啊，他这个课题按水路险道，啊，就是在那水路险道旅游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在经文里面，诸位要留意看看，你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前面一段，佛叫做观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啊，你看这一段呢，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每一段经文，你仔细去注意一下。如果是善男子、善女人，遇到灾难可能性少啊，啊，所以没有加善，有助人等意识不足啊。啊，如果真正是行善的人，这个遭遇会很少。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每一枚是一个这个一字一句都要留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字前面跟诸位讲过啊。啊，最低限度要做到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佛才称他做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的果报，诸位要细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了凡先生确确实实把这四句做到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那么这是说他要出远门。出远门呢，当然是有事情啊，破阴治身啊，治身是为了他生活啊，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生活，外出谋生啊，或者是公司啊，这个公家的差遣，或者是私人的事情啊，私事啊，像这个探望亲属啊，访问朋友，私事啊，你或者在朝廷里面做官，现在是公司行号的职员，派你出差，公司或因生死，死是奔丧啊，生呢是家里面的这个 生小孩了，这是急，这是急喜事啊，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这是临时有急事情。那么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那么现在还有呢，叫观光旅游啊。那这个里头所举的不在这里啊，观光旅游。入山林中啊，就是你旅行的时候你经过这些山林啊，或者要渡过啊江河或者是大海啊，这个大水啊，像湖泊一类啊，或经险道，险道里面包括这个地区有猛兽毒蛇啊，或者是有强盗抢劫的啊，那么这是险道啊。险道在过去陆地有这个河海里头也有，所以有海盗啊，你要是遇到的话的时候也很麻烦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过去便捷，旅游比以前人实在讲要舒适太多啊。可是交通的事故啊，交通的这些灾难我们也常常听到啊。如何能够在旅游里面保平安，可以说是所有出外旅游的人才都期望啊。那么此地师尊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请看经文：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善男子善女人啊，怎么念法呢？还是要至心诚念，诚心诚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啊，跟我们说的，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此行称名之一啊，这师尊教导我们，世人通知九界哦，那不单单是指我们人道啊。九法界就包括菩萨在其中啊。他底下说了，以初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那何况菩萨以下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灾难？ 四法佛法都告诉我们，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啊，这个虎狼狮子，你过去是跟他没有结怨，他看到你理都不理，他不会伤害你，他伤害你过去总是跟他结了怨的啊，你是初地菩萨，你遇到冤家他也不会饶过你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啊，安世高实在讲也是实现的，他究竟是何等人物我们不得而知啊。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这个在他传记里面记得很清楚，所谓是欠命一定要还人命，欠钱一定要还财，没办法的，因果通三世啊，说谁占谁的便宜，谁吃亏了，没这个事情。啊，说占便宜，说吃亏呀，那是世间人只看到现前这一段，没有看到前后的因果。如果看到前后因果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我们要是遇到这些事情，别人占了我们便宜，我们小心，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但我们吃亏上当了也无所谓，一切都做还债项，我这个债消了，一笔勾销了啊，无论蒙受什么样的冤屈都要做还债项啊。绝不怨天尤人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被人诬陷啊，甚至于被人陷害都没关系，知道都有业因果报啊。初地菩萨尚且不明这些恶果报吗？我们是什么人啊？所以遇到这些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守之，不怨天不尤人啊。那么这个灾难过去之后啊，就没有。那是雨过天晴的灾祸过去了，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你心里面有怨恨，你这个灾难呢不会消除，福报不会现前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要明了。决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不可以以为样样都是别人的不是，这是修行人最大的过失。真正修行人时时刻刻认真检点的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哪有不是错啊，过失都在自己啊，这个样子认真努力去忏悔，改过自新的这个菩提道啊，才一帆风顺的，才减少障碍。那慧能大师教给我们的话非常有道理啊，越真修道人不仅是坚固，这两句话不是普通人能够说得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还见到世间有故事，自己没有故事，别人有故事，你修舍就有困难，你就有障碍了。什么时候真的能做到不仅是见故，只见自己故，你才算真正有进步，真正消业障啊。转祸为福啊，纵然不幸生命呢失掉了，遭人陷害或者被人杀了，也是转祸为福啊。为什么呢？你决定生到好处啊，你舍这个身再受这个身，比现前这个环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呀。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定升天道，享天福去了。假如遇到灾难，一念怨恨心，灾难不能避免，而且堕落三途。你看这个地方啊，差别多大。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前面呢，是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十条道路啊， 有智慧的人这个十条道路是自己选择， 选择好道啊，只有一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他不懂得选择，那堕落在恶道啊。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理，这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这个功德就太大太大了。 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哪里会知道？啊，遇到这些灾难，我们怎么会心能平得下来呢？啊，今天能够平心静气观察世间，都是得力于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佛菩萨三宝的恩德的实在讲超过父母啊。这个下面就是你所得的利益，所过土地归神维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遇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甚之。你平常就能够断恶修善，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在你旅行的时候啊，又能够念地藏菩萨名号完毕，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这个加修是怎么个加法？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啊，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啊，救助，这个就是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呐。啊，你就在旅行当中啊，你能够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啊，所在之处啊，你都能得安稳啊，即使遇到灾难，灾难也不会让你受到损害师尊在此地教导我们的，这都是举例说了，实在讲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了无量无边，哪里说得尽呢？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共举了八个例子，后面佛做了一个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阎浮提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实在讲这一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的，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心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佛对我们说话呢特别强调，若是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不清界中说不能尽呐，这是真话啊，绝不是像前面呢举的这几个例子啊， 真的利益了，说不清啊。这见闻利益了，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啊，利益了太多太多。设一百劫，设一千劫都说不尽。这个小咒里头啊，举地藏十轮经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除这部经之外还有十轮经。他举十轮经上几句话来说，我们把这个小咒念一念。此偈，这叫总结啊，地藏偏向阴符之意啊，这是世尊说法特别的强调。十轮经上说，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啊，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不戒中暂说其功德，路上不能尽，故戒当供养。那么这是说地藏菩萨布施功德了啊，悲悯一切众生。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叫做真正归敬。真正归敬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啊，这一点特别要紧啊，不能说是我口里恭敬，天天礼拜啊地藏菩萨啊，见到一些众生苦难不予质问，那就错了。啊，即使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啊，也要读经，啊，支持名号啊，以这个功德，至心回向。至少你要做到这一点啊，那是什么？真正没有能力帮助啊。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啊。你有十分的力量，但是你只尽到了九分，你并不圆满了啊。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啊，才是真正的归敬地藏菩萨请看下面经文。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这是世尊劝观世音菩萨啊，要流通十音部这个经典啊。流部就是演说啊，流 通这一部经典呢，你要流通，你自己一定要修学，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啊！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流通呢，你又有功德啊，但是转祸为福啊，比较上困难，没有那么快速。你自己果然依教奉行，转境界来得快速。那么现在流通念经是最好的方法。古时候流通很困难，古时候就写经啊，没有印刷。我们看看这个古时候文字的记载啊，有一些大富当真写经啊，请这个一些念读读书人啊，请人来写经啊，写一部，写十部啊，再有力量的人能写一百部就很少了啊。那么多半写的这个经呢，送到寺庙里面供养啊，寺庙有藏经藏经楼啊，供奉在那边啊，也给人家读诵啊，也有人到那里去抄写的抄经的啊，这是古时候啊，印刷不发达的时候非常困难啊，是在写经的时候，在民国初年啊，还有写经的啊，到现代呢，这写经少了，印刷术发达了啊，所以我们做流通的这个功德越来越方便。你想这个注解啊，青年法师是康熙年间人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可以刻木板了啊，木这个木刻板的印刷了啊，刻板这一个字一个字刻啊，印刷你们如果到南京经营科经处，你就看那个线装书，还是一张一张在刷，完全是人工啊，用毛边纸来印刷啊。一个人做一天的工作，我去看过，我说你能够印多少本呢？他差不多印八本啊，那个大本没这我们这么厚啊啊，线装书诸位晓得。啊，一天可以做八本的样子啊，那有现在机器做的方便啊，所以我们现在流通的这个册数啊，都是以一万册做标准的啊，每一次印的时候至少是一万册，这比过去方便太多了啊。那么现在讲义可以留下录像带啊，录音带啊，可以做成 CD 啊，这都是留步事情啊。佛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啊，我们听了之后啊，更应当努力啊。这部经典所说的确确实实能够挽救末法九千年的劫运啊， 非常重要啊！末法九千年，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把弘法一生这个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就说明末法时期能够挽救接应的度一切众生的，让一切众生呢不至于堕落在恶道，就是这个方法啊，就要靠这部经典啊。令娑婆世界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这留步这个经的效果弘法立身，最重要的是契机切理啊，这一部经是从世尊真如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教诲，不单是大乘啊，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确是大乘当中的大乘，无华严无量寿经无二无别实在是一体的，这是气理啊。而经中所说的境界修持的方法，更是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以哪一部经为主，为主修的啊，我们一生专弘的，这就自己就清楚就明了了。这个这一段呢，这长行文这品经里面后面有重诵，重诵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听众啊有先来后到的啊，不像学校上课啊，到时间同学都到齐了，佛讲经不是上课，有先来有后到的，先来的那前面都听到了，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很重要的开始，佛一定不辜负后来的这些听众，要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的再说一遍。这是照顾后来的人。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诵啊，记诵便于记忆，前面说的很多怕听众啊记不得，所以用这个记诵的方式再说一遍，方便大家记住，如果记不住你就没办法做到啊。 所以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常读诵啊，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就会想到佛的教训啊，我这个念头，我这句话，我这段事情该不该做啊，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做如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寄送的用意在此地啊，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二说偈言：吾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摄南境，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人天无量寺啊。那么这是第一首，第一首这是总赞啊，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无观无是世尊自称，这是以佛眼来看的，不是普通人的。啊，佛所看到的，啊，看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啊，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现在这个世间众生灾难很多，地藏菩萨有没有帮忙呢？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又如何来展现？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威神力确确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啊，我们不解，我们不信，我们不能奉献啊！地藏菩萨对我们来说空过了啊！他的威神力是什么呢？就是地藏三经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所讲的方法，所设的效果，这是地藏威神力啊！一切众生啊，前面清莲法师讲的九法界众生啊，你能够读诵，能够意义，能够依教奉行，哪有不得利的啊？所以恒河沙劫摄南境，这是佛讲的，佛说都说不尽啊。前面讲这个六千万劫，恒河沙劫说难劫，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天人无量寺。 是举一个例子，你见地藏菩萨的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有没有利益？有，阿赖耶识啊，落了种子啊。可是这个利益呢，现在不能现行啊，不能兑现。金刚种子种下去了。不定呢，在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你能信能接能行，那个利益的事情就兑现了。就像《法华经》里面佛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九年借钱有一个樵夫啊，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头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九年借钱啊，他死了。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候啊，这个人啊也正在这个时候的人生与佛法，想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啊，释迦牟尼佛叫他的这些大弟子来看这个人能不能出家，出家要有善根啊，佛的弟子都是阿罗汉，都有神通，能够观察过去500世，他这个人大家都说这个人不能出家，过去500世都没有证过善根，与佛没有缘呐、啊。佛才说了，无量劫前他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个一句南无佛，这一生可以在我这里出家，啊，后来他证阿罗汉果，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世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呢，虽然现在还要遭受大灾大难，啊，佛菩萨真正有慈悲心，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菩萨名号，啊，给他种这个善根，往后必定得种。啊，那么如果他有善根，啊，像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很容易得度了，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就能消灾免难，就能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去做佛，这比什么都殊胜呢 啊他就做佛去了。再看第二首啊，第二首是转衰相啊，若男若女若龙神，道尽应当得恶道啊，至心皈依大四圣，受命转增除罪障。那么第一句说明了，这是九法界众生啊，这个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啊啊，男女人间啊，天上啊，龙神啊，这是指六道的，通指六道，六道一切众生， 道尽应当堕恶道啊，这一生寿命尽了啊，造作一些恶业他要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师圣，这要紧就是至心皈依这四个字啊，以真诚的心，皈是回头啊，断一切恶是皈，修一切善呢是依，依照菩萨的教诲去修一切善，皈依决定不失啊，请一个法师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磕几个头啊，给你念个皈依偈子啊，给你一张皈依证，你就皈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这个理要懂啊！啊，皈依实在讲就是回头是岸了，你真回头了啊！你叫修行。你心里念头转了，境界也就转，境随心转嘛，寿命可以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这是说的转衰相。再看下面呢，有三首，这是诵释僧偈，少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这是这一首啊，说明你所想念的这些事啊，你的家亲眷属啊，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之后啊，常常想念他们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但是这总是有亲情啊，使你常常忆念啊，那么可见的心的厚道啊，现代人比较少了啊，只贪图眼前的享受啊，这一些温情呢都忘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所谓是忘恩负义的，造作忘恩负义的这个罪业，果报也在三途啊，多半在畜生道 啊。那么这个是知恩报恩啊，恩情深厚啊，这一类的众生。下一首呢，这是教导他修学的方法 书或画大四圣，背面斩理不斩舍，就是塑化菩萨形象之后啊，你供养菩萨形象，每天呢这个礼拜啊，瞻仰啊，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身，真诚之感呢，佛菩萨就有应啊。这是说明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至诚来修呢，一定得到菩萨的感应。那如果在三七日中啊，菩萨不现身呢，是你的诚意不够。我们在古书里面常常看到，古代的祭祀诸位在《论语》里面就读到，祭神如神在，那个神也称之为鬼神啊。鬼神是指什么呢？指自己的祖先啊。是祭祖先的时候，主祭的人啊，古时候叫斋公啊，主祭叫斋公，因为他要修斋戒啊，斋戒三天，三天斋公啊，他住的房子就像我们佛门里面的官房一样啊，等于闭关呢，闭关三天啊，这斋戒沐浴啊。这个三天不与任何人接触，饮食家人送给他。他的三天做什么呢？三天专门想祖先在世的时候，这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专想啊。当祭祀的时候，就把祖先想来了。祭祀的时候，就如真的有的时候，好像看到啊，这个祖先的身形，听到祖先咳嗽的声音啊，这感应呢，你没有这个至诚，他怎么会来感应？啊，这古礼里面祭祀。斋戒是三天呢，此地是三期啊，这么长的时间，至心在斩理，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呢？啊，所以菩萨呢，一定现身呐。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有应。他现身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视其眷属所生界，指示你，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哪里？在十法界，他现在在哪一个法界？众多恶趣寻处理啊，这纵然他都在恶道，家亲眷属能够这样给他修持啊，这修行的功德这回向给他啊，感应地藏菩萨现身，他就能够脱离恶道。 这是什么个道理？诸位能不能想得到？我们范围不要说大了，人与人间的真情啊，一个人要过世了，世间还有人想念你啊，长时间在想念你，你这一生没白过啊。如果你走了之后没人记得你了，你空过了这一生了。你能够叫人家想念你，总有是值得叫人想念之处嘛。你要不是真心对人家，人家怎么会纪念你了？不可能嘛。积功累德就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不是很爱护很照顾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念你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青少年要问他的爸爸，我不爱我爸爸啊，我讨厌我妈妈，你是怎么小孩，这成什么话了？这社会大问题啊，那是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啊。为什么让儿女对父母起反感呢？做父母的时候没有照顾儿女啊，大概是忙到自己的事业了啊，有很多的时候把这个儿女的时候交给佣人去照顾啊，他感激他佣人啊，他讨厌他的父母，不喜欢他的父母啊，佣人照顾他嘛，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所以人在世间的对人对一切众生要施恩德啊，佛菩萨为什么能令人尊敬？布施功德了啊，布施恩德了，所以这是有孝顺儿女啊，思念父母，为父母修福，依教奉行，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观摩女啊，亲人纵然堕到地狱也能处理。这个前头有例子，是众多卧去寻处理啊，若能不退世初心，即蒙即获摩顶受身记。这个好啊！你的三七日中悲念斩离不舍，如果能够永远保持下去，那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啊！这是什么？真诚恭敬到基础啊！这个心可贵也，这个心感动诸佛菩萨啊！这种心要是永远不退，依教修行，哪有不正果的道理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啊，现报受记，真的是存亡两利。 啊，菩萨来给你母顶受记，啊，受记就像现在的预言一样，啊，告诉你，啊，你在什么时候你能够证果，啊，你得到什么样的成就。这个在佛法修学里面是一桩大事因缘的，啊，所以这部经我们也希望同修啊真正发心专修专弘，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幕后一定要倒归极乐才是大圆满，否则的话都是得人天福报啊，当然以得人天福报为第一步啊，初步啊让他得人天福报啊，再更进一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这才真正的大圆满。好，今天讲到此。